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回忆了多年前的一次说走就走的西藏之旅，他和一群陌生的网友之间会发生多少故事呢？ 哎，你大门上贴的是过解脱吧？ 过解脱？ 就是写着一行藏文的那个长条的纸。 哦，你说那个呀？那个是一个客人从西藏带过来送我的，说是贴在门口这种人来人往的地方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也不懂，觉得气人没什么坏处就贴上呗。今天我才知道这个叫过解脱呀。 这样啊，那个人说的没错，贴门上挺好的，信不信都无所谓，就算是一种祝福吧，反正藏民都挺相信的。 哎，你好像对西藏那边很了解啊。 很多年前去过那边几次，几乎算是把西藏转了个遍吧。 这么牛啊。 你是不是看不出来，我年轻的时候可是老驴呢。 老驴？ 就是资深驴友啊。 哎，不过你说你年轻的时候有点过了啊，你现在也很年轻。 哪儿啊，都孩儿他妈了，再有几年我就40了。 哟，真看不出来。 会说话。哎，其实说起西藏，最后一次陪我去的旅伴儿，如果能痛快点儿，可能我的老公就是他了。 你的旅伴儿？ 我和他的关系到现在也说不清楚，是朋友也像恋人，可我们却从没谈过恋爱。 在旅行中产生暧昧的关系好像挺常见的。你们在西藏碰见的？ 不是，不过去西藏之前我们也不认识，那都是6年前了。当时我30岁，正在深圳工作，还单着。快到春节的时候，我特别不想回老家，因为我知道只要一回去，必然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天天催着我相亲结婚。所以我就在常去的驴友论坛发了个帖子，问大家谁想跟我去西藏过春节，没想到竟然有不少人回应，我就建了个 QQ 群。我就是在那个群里认识了王小石。 王小石？就是那个人？ 对，当时他在广州，离我也不远。因为大家的时间安排和住的地方不一样，所以最后我们几个决定兵分两路。王小石和一个叫乐乐的女网友坐飞机去拉萨，剩下的人坐火车。他们还帮我抢到了一张从广州到拉萨的火车票，因为是从广州出发嘛，所以出发前一天，王小石就很热心地邀请我去他家住一晚，第二天可以直接上火车，我就答应了。 去陌生男性家住啊？ 你胆子可真够大的。 现在想想好像是有点危险哈，不过那个时候我活得挺洒脱的，天不怕地不怕，而且王小石这个人给我的第一印象也真挺不错的。他去火车站接的我，人长得瘦瘦的，浓眉大眼，很热情，也很有气质。他家的房子装修得很温馨，只不过他和他老婆的婚纱照竟然被很随意地堆在墙角，有点扎眼。 他结婚了？ 结过婚。他说他刚离婚，所以婚纱照还没来得及扔。然后他就给我一样一样地展示他去西藏的装备，就跟个孩子似的。那些装备全都是新的，我这个老驴看得真是自叹不如啊。 谁都有当新驴的过程吗？ 是啊。后来他就带我去吃饭，他倒是不见外，特别坦荡地跟我聊他和他前妻的事儿，平静的就跟说别人家的八卦似的。我这才知道他竟然有这么丰富的经历。他比我大3岁，开过公司，当过老板，事业也曾发展得不错。不过刚结婚不久，他就发现他老婆出轨了。 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他也想去西藏和网友们一起过节呢。 大家都是寂寞的人啊。那天晚上他让我睡在儿童房里，我睡得特别香。第二天他又把我送到了火车站，和潘潘、秋水这些网友会合。临走的时候，我竟然对他有点舍不得了，所以我当时特别期待赶紧到拉萨，能快点见到他。不过从广州到拉萨坐火车要52个小时。其实路上的风景很美，那个叫潘潘的胖男生对我也很照顾，一路上陪我聊天看电影，分我好吃的。我知道他喜欢我，可是我更喜欢王小石。 听上去你们这趟西藏之旅少不了各种暧昧的三角关系啊。 猜得没错，我们到拉萨的时候，王小石和乐乐已经到旅馆了。见到王小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明明才2天没见，我怎么会那么想他。他见到我也很高兴，还很热情地帮我们办了入住手续。我和乐乐两个女生一间，他和潘潘一间。乐乐是个很温和可爱的胖姑娘，我们聊得也很不错。一聊才知道，他们一下飞机，乐乐就有了高原反应，直接从机场跑到医院输液去了。王小石一直在照顾他，自己明明也有高反，他也早就顾不上了。 真是个热心的男人啊。 是啊，所以我对他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了。第二天潘潘和秋水他们要去珠峰，我因为已经去过了，就没跟他们一起去。王小石说要照顾乐乐，也没去。我们仨就留在了拉萨，打算好好转转。我们一起去了八角街，逛了布达拉宫、药王山。虽然大家都是刚认识的网友，可又总觉得已经认识了好久，特别亲热。不过唯一的问题是，乐乐晚上的呼噜声实在太大了，我本来就有一点高反，他这么一吵，我根本没法睡了。最后我实在没办法，只好跑到王小石的房间，在潘潘的床上小睡一会儿。那时候也是顾不上男女有别了， 两个人还是相敬如宾。 又想多了吧，我喜欢王小石就是觉得他很有君子风度，而且你要是体验过高原反应，就会知道干什么都是有心无力。 懂了，其实这样的关系不也很好吗？ 是挺好，不过没过多久好日子就结束了。 怎么了？ 没多久客栈又来了一个单身女孩，叫菲尔，是个在重庆读书的大学生，又漂亮又年轻。一来客栈，几乎所有的男生目光都围着她转，王小石对她也很热情，还邀请她和我们一起玩。 她不是你们 QQ 群的？ 不是啊，所以我才很不爽。不过表面上我倒没表现出来，对她也很欢迎。这下好了，王小石身边围着3个女生，可把她美坏了。她就像个大哥哥似的给大家安排行程。 最后我们决定一起去拉萨郊区的色拉寺看喇嘛辩经。不过到那儿以后，我也没有太多心思去看辩经，反而更喜欢观察王小石与菲儿的关系。我发现菲儿好像对王小石没有意思，王小石对他更热情些，但我仍觉得他们心怀不轨。特别是王小石，菲儿那么漂亮，哪个男人不会喜欢啊？所以越这么想我就越丧气。 这个是不是想太多了呀？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 理解理解，喜欢一个人就是容易妒忌是吧？ 是啊，现在想想自己那个时候是有点矫情了。后来我们在广场上看到一个老婆婆拿着四五串项链在卖，我觉得挺漂亮，就走过去看了看。王小石竟二话不说把所有的项链都买了下来，送给了我和乐乐。我特地拿了一条最漂亮的递给了菲儿，跟她说这可是王小石送给你的。 哎，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我就是故意的。王小石也听出了不对劲儿了，就问我什么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这是帮你呢。没想到他竟然生气了，反复问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懒得搭理他，就跑去跟乐乐溜达了。在回去的车上，我全程都没有和他说话。那天晚上，潘潘秋水他们从珠峰回来了，大家约着去八角街吃藏餐。那顿饭吃得很热闹，我故意坐得离王小石远远的，只和潘潘聊天。那天我们吃到了很晚，不过王小石很早就回客栈了。 你看，他这不是很在乎你的感受吗？ 那时候我可不这么想。后来我和乐乐去喝咖啡，王小石竟然不停地给我打电话，不过我都给挂断了，可他还是不停地打，我实在受不了了，就接了一个。一听他就是喝多了，冲我大吼大叫，问怎么得罪我了，要这么对他。我当时喝的也有点多，就借着酒劲说，你去找你的菲儿妹妹吧，她多单纯多漂亮啊。挂了电话我就哭了。当时我真是恨死了这次旅行，明明来西藏又不是来找伤心的。 真是小女生的脾气啊。 唉，我知道自己有点胡搅蛮缠了，可那个时候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可能喜欢上一个人就会变得这么多疑任性吧。 那你们后来和好了吗？ 和好了。第二天潘潘和秋水去了林芝，我一赌气搬到了另一家客栈，自己一个人去逛街。但是没过一会儿，王小石就给我打了电话，就跟没事人一样，问我要不要一起去纳木错。 你同意了？ 同意了，因为他说只和我去。 哟，有戏呀。 我也觉得我是贱，只要他一招呼，我竟然就那么轻易地原谅他了。纳木错很美，我们俩的心情也很好，我们在被白雪覆盖的湖面上写字，拍各种搞怪的造型照片，还一起在神山圣湖前祈祷。我们好像来到了一个远离人世的仙境，全世界只有我和他。回到拉萨后，我们又一起去拉萨河畔散步，到太阳岛买成段的银勺，去西藏博物馆参观文物。我还在马吉阿米餐厅写下了那句有名的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你们俩谁也没捅破那层窗户纸？ 没有。其实我一直想着，如果他喜欢我，我真的很希望做他的女朋友。他很有阅历，学识丰富，又很幽默，懂得照顾人，跟他在一起真的很开心。但是我也知道他刚离婚，怎么会那么快就喜欢上另一个人呢？ 可他明明都已经这么主动了，你不理他，他反应还那么大，这难道不是喜欢吗？ 反正他自始至终也没跟我说过喜欢我。回去的时候我们都坐火车，我和王小石各种嬉笑打闹，无话不谈。潘潘看起来有点失落，还开玩笑祝我俩百年好合，但王小石却让他不要胡说八道。后来我们就各回各家。当时我刚辞职，还没找到新工作，一回到深圳突然就觉得空落落的，越来越想念拉萨， 想念和汪小石在一起的日子，所以我就给他打了电话，跟他说我想他了怎么办。可你猜他怎么说？ 听你的意思，他不会翻脸不认人了吧？ 没错，他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语气变得冷冰冰的，说自己刚离婚，没做好投入另一段感情的准备。就这一句话，害得我在床上哭了好久。 这人也太奇怪了呀。 其实他也不是想彻底和我绝交，只是说还希望做朋友。行吧，朋友就朋友。后来我很快找了一份工作，但那个工作要去河南出一年的差。我跟他说了以后，他很关心我的工作，对我叮嘱了好多事。我没忍住跟他说了一句，如果你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 他怎么说呢？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跟我淡淡的来了一句，出差挺好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不是吗？所以我毅然去了河南。在那边工作很忙，我对他也就没有那么想念了。不过他还是经常给我打电话，一打我就忍不住跟他聊很长时间。虽然我俩吵架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你讨厌我就别打电话来了，可他却说，我要是讨厌你，怎么会给你打这么多电话？ 这人有点不干脆啊。 就是，要是喜欢就直说，不喜欢又这么勾着我，到底什么意思啊？可他的理由却是，他辞了工作，卖了房子，未来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给不了我什么。其实我想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能喜欢我。但我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后来有段时间，客户公司的一个男生开始追我，人挺帅的，对我也很好。我把这事儿跟王小石说了，他竟然生气了，还说祝福我遇到了合适的人。再后来，他的电话越来越少，我们就这么断了联系。 然后，你就和那个男生结婚了？ 没有，我还是觉得我们不合适。等河南的项目结束，我去了西北五省做了一次环线旅行，去看了额济纳的胡杨林，腾格里的沙漠，走过了祁连山，还去了青海湖。最后我终于放下他了。那年的年底我闪婚了，很快我们就有了宝宝。我就这么火速的从一个文艺女青年变成了孩他妈。 王小石再也没有联系过你？ 跟你说，前一阵他还加我微信呢。 啊，他后悔了？ 还说呢，他一开始先说自己想写一篇有关西藏的文章，让我帮忙回忆回忆。我说当时高反太厉害，记不清了，他就自己写了几段发给我看。全篇没有一个字提到我，挺好。但很想像我一样成家生子。我跟他说，成家生子也不一定幸福啊。接着他就突然问我，如果你现在没有孩子，我追你，你同意嫁我吗？ 这个问题有意义吗？ 是啊，我当时都笑出声来了。我跟他说，你是在念偶像剧里的台词吗？人生哪有这么多如果啊？ 是啊，如果人生真的有那么多如果，还有谁会懂得珍惜呢？这个王小石啊，哎，我突然想到一款鸡尾酒，稍等啊。鸡尾酒，它是用龙舌兰、奶油、白可可利口酒和肉豆蔻调成的，名字叫做冻伤。 冻伤？送我这杯酒是因为 炽热的另一面就是冰冷，这种冰冷是可以冻伤人心的。 你说的是王小石对我的伤害吗？ 那是一个方面，其实他这么不干脆，恐怕也是因为他曾经热烈地爱过他的前妻吧。被伤害过的人往往更小心，也更怯懦。他